时光，源自生活的精彩，陪你开始新的一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。 开始了， 谁让你谁让你这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。 我就觉得这 样，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。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我的亲爱朋友，把好菜拿上来，我吃的舒服，喝的快，那藏在你肚 里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。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，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。欢乐无限，一百年的风雨， 一百年的聆听，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。 您给我烙俩汤圆，多来点红汤。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，连马走道都卖方布。 您把云南去的走， 我们这贵州人就不要脸了。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，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，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。 全新策划，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， 永远的笑声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依旧是两位嘉宾方清平、甄琪，我们仨和您继续聊一聊中国相声一百年。 大家好，我是方清平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您的朋友甄琪。 哎，甄琪 啊， 听明白刚才雅娟说什么了？ 说什么了？ 咱们三个一起聊，知道吗？ 啊，是我知道，我没拦着您说话啊。 你还没拦着呢，我昨天连三句话都没说。 那是您自身水平的问题。 我说二位，今儿咱们能不能谁也不争了，心平气和好不好？继续聊聊咱们的正题儿，这相声和姊妹艺术的关系。 行，雅娟，你既然有这句话，我听你的，谁也不许争。 哎， 我先说说相声和古曲的关系啊。 哎，怎么又是他说呀？ 不是，你看你这人，你刚才雅娟都说了，谁也不许争，你怎么又争啊？ 咱俩谁争啊？ 哎，这样吧，小芳，小芳，咱们再一次大人大量，让他说。 您看看，哎，谢谢谢谢啊，雅娟都让我先说了， 说 我就说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今天跟您聊了相声和古曲的关系。我们前面说过了，相声早期的艺术家张三禄就是一位八角鼓演员，他在八角鼓这个班里啊，充当前脸，因为他所表演的相声受到了八角鼓丑角的影响，当场抓哏，见景生情，随机应变，不用死套话。后来呢，经过几代艺人不断完善，终于形成了我们常听到的相声艺术。 是啊，看来这相声跟古曲之间还是真有渊源的。 对啊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有关古曲的段子，好不好？侯宝林、郭启儒合说的相声《学大鼓》。 好段。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。 哎，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。 好， 是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。 哦，您喜欢听， 唱得不错 啊。您这是客气。 哎，好听。您这嗓子多嫩呢。 我这嗓子还嫩呢。 嫩，您别讲，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，您一上弦 啊 就是味儿了， 就那么好听。